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77集。另一边，沈觉出了承乾宫，才掏出袖帕捂住额角，低头一看，护领已经被染红了一片。小太监沈问行候在天阶上，见沈觉这模样唬了一大跳，忙问道： 干爹，您这是怎么了？ 这是沈觉今年开春的时候认的干儿子，太监没法生养，认亲是常有的事儿。孤身一人认个干儿子图个热闹，亲亲热热叫干爹叫干儿，听着喜庆，老了死了便让这干儿给自己送终。可沈觉要的不是热闹喜庆，而是为了培植自己的羽翼，收干儿就意味着提携帮衬，相对的他自然就成了沈觉最忠心的心腹。沈问行今年12岁，8岁时入的宫，没进宫的时候是个走街串巷的小乞丐，坑蒙拐骗无恶不作，他转着眼珠子想辙的时候，那蔫坏的模样有几分像夏侯烈。或许也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沈觉才认他当儿子。 无妨，一点小伤。 沈问行看了心疼，他干爹天仙似的容貌，破了相可怎么好？ 儿子那儿有些凝积膏，一会儿拿过来给您使，保管不留疤。 沈觉摇头说不必，问道： 吩咐你办的事儿如何了？ 有些眉目了。南边传来话，在苗疆找着了当地耆老，说50年前有一群黑袍面具人买走了所有蜘蛛花和花种，还带走了一些药师，被带走了药师再也没有回去过。这事儿蹊跷得很，我看这些黑袍人就是秦岚刺客，那些药师八成是被杀人灭口了。 沈问行细声说道，接着从怀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沈觉： 这是那老人画下的蜘蛛花，儿子吩咐人按照样子找了，苗疆花枝风貌定还有野生野长的蜘蛛花。 不错。 沈觉点头道： 分两拨人，一队继续搜寻蜘蛛花，一队查探那些黑袍人究竟是怎么回事，若有消息立刻告诉我。 沈问行点头哈腰，末了不忘拍个马屁： 亏得干爹博闻强志，若非您在云贵地方治上发现蜘蛛花毒性与七月半相似，咱们现在还在兜圈子呢。 沈觉却还嫌不够快，他能慢慢查，可夏侯炼等得了吗？这几年他也一直在查探夏侯炼的消息，可江湖上压根没这号人物，不知道是那个小子根本没有混出个名堂，还是已经死了。沈觉压了压嘴角没言声，沈问行去着他的神色，他不笑的时候眉目里都透着清冷的味道，像冬日里横斜眉枝上的白雪，蒙蒙空山里的月光。与沈问行分别，沈觉回房换了身干净衣裳，径自去魏德那儿回话。天色暗了，黄黄灯火次第起了，条地连成一片，白昼似的。沈觉进了文书房，太监们见了沈觉，纷纷站起身来问候，恭恭敬敬地道一声： 沈公公。 沈觉微微颔首，便算是打过了招呼，学身转过落地屏风，帷幕后面魏德用银钩子逗弄着鸟笼里的雀儿，满布惊心道： 回来了， 义父万安。 魏德转眼瞧见沈觉额角上的伤，斥道： 哟，真是个不成气候的，送十回的参汤打了九回，如此恃宠生骄，便是有二殿下傍身也没法长盛不衰。 魏德将银钩放在沈觉手里，沈觉恭敬地接了，跟在魏德身后慢慢地走。魏德撩袍坐在地平宝座上，捏着腕上被把玩的光滑透亮的菩提子，意味深长地说道： 女人家有了荣宠和儿子就以为有了一切，理儿是这么个理儿，可事儿不到最后，谁知道鹿死谁手啊？何况襁褓里的孩子能不能长大还不一定呢。 如此大逆不道的话，沈觉听了一点反应也没有，依旧神色平静，仿佛魏德在说的不过是家长里短。魏德留心看着沈觉，见他面容波澜不惊，方满意地笑了。 哎呀，觉儿，你的火候到了。萧炎那个不中用的，强占别人的田庄，被御史台那帮酸儒参了一本，皇上要撤了他。东厂提督之位不可无人，咱家已向陛下请了恩旨，明日你便去东厂吧。 沈觉睫毛轻轻颤了一下，他俯首跪地，声如佩环相击： 谢义父，儿子定当为义父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 山上已落雪了，夏侯恋裹着袄子，抱着膝盖，坐在廊下看满院梨花似的飞雪。往常这个时候，娘亲早就回来了，那家伙怕冷，不愿意在大冬天赶路，只想窝在被窝里躺尸。可是现如今山上的雪越来越大了，还不见他娘回来的踪影。他应该带上了翘吧。他临走的时候，满山的叶子都红了，他提溜着酒壶，扛着刀，大摇大摆地朝红叶深处走，像走进了无边的湖。夏侯恋喊他记得带翘，翘是茄兰分派给刺客的接引人，当刺客得手或者败逃，翘会出现掩护刺客逃走。毕竟一个合格的刺客太难得了，尤其是夏侯佩这样的绝世名刀，倘若哪个刺客有个万一，对茄兰这样穷苦的组织来说都是不小的损失。夏侯佩没有回头，只是摆了摆手，信誓旦旦地说这回一定带翘。现在离夏侯恋第一次独立刺杀已经过去三年了，他三年前才知道，原来那次他放跑沈觉，有51鞭是他娘替他挨的，还因此落下了病根。那一次亲眼目睹从来威猛无匹的夏侯佩倒在他身前，他才知道夏侯佩并非战无不胜，他是他心里的神话，可他更是肉体凡胎。一夜之间，他仿佛一下子就懂事儿了，乖乖去做买卖，不再有怨言。三年之间，他断了三把刀，除了茄兰八部以外的刺客都没有名号，江湖人惯以他们的佩刀刀名称呼他们，可夏侯恋年年换刀，谁都不知道那个没有名号的刺客到底是谁，有人偷偷地称呼他为无名鬼。夏侯恋望着空空的庭院发呆，没来由的心烦意乱，起身进了夏侯佩的屋子，翻找他的文书。铺子乱七八糟地堆在床头，大多数都是他不知道从哪里搜罗来的画本子。夏侯恋花了一会儿才找到他这回的刺杀文书，蝇头小楷密密麻麻。夏侯恋燃起一盏灯，坐在案前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 下集同样精彩。